两个小画家。小恩是个小画家，他只有六岁，画的画可好了。他每天早也画，晚也画，才能画得这么好啊。小琼是妹妹，比哥哥小两岁，他看着哥哥学画，瘦痒痒的，也要学画，也要当小画家呢。有一天晚上，爸爸妈妈有事出去了，只有小兄妹俩在家里，哥哥画画，妹妹磨墨。忽然他们听见扑堵一声，一会儿扑堵扑堵又是两声，小琼给吓了一跳，他想这一定是大耗子出洞来偷东西了，赶紧挨到哥哥身边。小恩放下笔，抱住小琼说，妹妹别怕，哥哥在这儿呢。 哥哥没有枪，耗子可凶呢。 我有枪。 你没有。 小恩想了想， 我有，你瞧这笔。 笔不是枪，不能开。 小恩像拿枪那样拿起了笔，大声说， 笔能画，画出一头大花猫，叫它逮耗子。 小琼眼睛亮了，点了点头。 哥，你画，快画，画一头大花猫，叫耗子吓得滚蛋。 好，我就画。 小恩从爸爸书架上拿来一只有桌面那么大的白纸，卷起袖子，笔头蘸满了墨，画起大花猫来了。 小琼使劲给哥哥磨墨， 他想磨的墨越浓，画出来的大花猫力气一定越大，再大的耗子也能逮住。小琼看见哥哥画好了猫的头和身子，有点放心了，就指着画说， 哥，眼睛再大点，暗里头也看得见，耗子这个坏蛋逃不了。 小恩边画边答应， 我再画大点，还要画黑点，眼睛睁得滚圆，耗子一见就吓坏了。 嘻， 小琼笑出声来了， 哥，胡须画长点儿，粗点儿，耗子才怕。 小恩说，还得硬点儿。 他用心挥着笔，有几条胡须画得老长，又粗又挺。小琼一看，哥哥画的大花猫呀，瞪着眼，弓着背，蹲着前腿，正想向耗子扑去呢，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了，对着猫说， 好猫好猫，你给我逮老鼠，我给你吃糖。 小恩又一笔一笔画起猫爪来，小琼连忙又说， 爪子别画小了，别忘了画爪子的钩。 知道知道。 小恩用心画着， 你放心，咱这头大花猫一身爪子，耗子准没得命。 哥，大花猫还有条尾巴。 不要急，咱这头大花猫有一条像老虎一样的硬尾巴。 小恩一笔用力挥出去，呵，猫尾巴又长又粗，还翘了起来，翘得老高老高。 咿呀， 又有声音了。小琼愣了一下，就笑起来了，是妈妈回来了。她忙从凳子上跳下来，跑过去扑在妈妈怀里，心急得结结巴巴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。 耗子，哥哥画大花猫，逮耗子。 妈妈摸着小琼的头，笑盈盈地问，那么大花猫逮住了耗子没有？小琼愣了一愣，眨巴眨巴大眼睛说， 大花猫画好了，耗子就不敢来了。 妈妈说，傻丫头，咱们家早没耗子了啊。这时候小恩拿起画，望望门，望望窗，望望墙，要把画贴到墙上。 不， 小琼急忙跑过去，从哥哥手里接过画，他要把画贴到自己睡的小床上去，嘴里还咕噜着， 明哥，我要画只大黑猫，比哥哥的大花猫还大。 这晚上兄妹俩睡得很甜，很香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